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生今世》。 他们从北京出发，讲述每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 主旋律它并不是说教，我们通过讲这个故事，通过这个人物，让你看到这种东西是存在过的。 这个人物不是我们塑造出来的，应该说是我们挖出来的，就是他在那儿。你有没有这双眼睛？我觉得我们这个摄制组找到了他。 他们在沃土耕耘，收获守正创新的丰硕果实。 纪录片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比较深入的、相对全面的去渗透到一个区域的生活场景中间。 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需要的都是什么呢？只需要一样东西，就是能够扛起责任的一副肩膀。 探访优秀作品的台前幕后，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用声音记录佳作如何诞生。 我们用声音记录佳作如何诞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周末播出的《今生今世》，我是主持人张帆。那在本周的两期《今生今世》节目里，您听到的是走进冬奥题材纪录片广播节目展播。我们本周跟随导演魏佳彤一起走进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冬奥题材纪录片《为奥运而歌》。 北京文艺广播《今生今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奥运而歌》的导演魏佳彤。 其实这奥运对于我们来说，应该说是远超我们实力之上很多很多。 我们这个团呢，冬奥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这种初心，坚持了7年多。 大家会继续努力，把这首歌呢唱得更好，就展现我们中国奥运员的这个风采吧。 纪录片《为奥运而歌》讲述的是一个合唱团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奥运之家合唱团，前身是2006年成立的北京奥组委水立方合唱团，成员们都是当年在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工作人员。合唱团通过以歌会友、陶冶情操、丰富奥运之家会员的文艺活动，提升奥运人的文化修养，展示奥运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积极传承奥运人文精神。2013年，合唱团正式成立后，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合唱协会。后来，他们又参加了由北京奥促会、北京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举办的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和北京奥林匹克音乐周等等活动，还在申办冬奥会启动仪式以及庆祝申冬奥活动的现场演唱。他们还走进基层，歌唱祖国，高唱奥运歌曲，以表达对2022年冬奥会的期盼。在历经7年的不懈努力后，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全体团员们用希腊语完美演绎出了每一届奥运会上都会响起的奥运会会歌《奥林匹克颂》。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合唱团里的奥运人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们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为冬奥助力，为奥运加油。导演魏佳彤跟我们讲起的其中一位奥运人，就是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团长王淑贤。 这是当年2008年奥运会时我工作战斗的地方。哎，我当年是奥运村部的副部长。这个里边的 一草一木，每个角落都会走到。合唱团呢，是以弘扬奥运精神、助力冬奥筹办为宗旨的。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奥运人的一份情节，也是一份责任。 王老师之前是在奥运会的时候，他是做这种奥运村的相关的工作，我当时拍摄他那段也是在奥运村拍的，所以他去到那个地方之后，他就非常的激动，他觉得非常有感情，就脚踏在那个熟悉的地面上的时候，其实他后来也是在做这种相关的工作，属于比较重要的角色，然后去贡献奥运。他就是刚退休下来之后，这个契机他就加入到这里边。他当团长其实也是大家推举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就包括其实他们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有一些组织的这种相关事宜，都是他去协调的，就跟奥运会方面， 外联的工作是吧？ 对，会比较多。然后包括就是他们场地上面啊，就是他们现在排练的地方是一个街道办事处，这都是他去协调做这种后勤保障工作。对，然后给大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点来讲，他应该更像是这样一个合唱团对外的一个联络人， 没错没错， 所以他也更适合这样一个角色。 是的， 他的组织能力也很强。 对，他组织能力很强。 看到这个奥运之家这个合唱团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从小就说奥运是个大家庭啊，运动员像一个在一个大家庭里同场竞技，合唱团的名字刚好就是奥运之家。你在拍的过程当中接触到他们有没有这种家的氛围，你能不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因为他们第一是他们有一些合唱团中的一些道具啊，包括他们服装啊，就放在每个团员的家里，然后分别这么带过来，在每次排练的时候。第二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因为已经认识了很久了，认识十多年有的人，而且他们确实是在合唱这件事上，然后他们是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的。我觉得是一个在他们合唱中能感觉到他们有一种比较和谐的这种凝聚的氛围在，包括就是其实是不能突出每一个人声音的，他们就是要凝聚在一起，其实是你是要有一个约束自己在的，你不要想着我要去让所有人听到我的声音，然后你只有是每个人在每个声部发挥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和声。 家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哈，它不是说突出其中的某一个人，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重要的。 是的， 不管他是爸爸妈妈还是孩子，他最后组成的是一个家的形象。 对，只是每个人发挥的角色不一样。 他们是冰雪赛场的精灵舞者， 从跨界到花滑，从跳舞到滑冰，这个如果你一直练得很不好，或者技术动作成绩不好，其实可能也不太能够表现出这个成果。 后来怎么也没想到会从头开始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可能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 曾经的梦想就是能够代表中国然后走向世界。 他们是双奥之城的幕后功臣， 在看到那一刻的时候就是非常成功嘛，开幕式那么精彩，然后就特别兴奋。 我想其实冬奥组委这个园区呢能够展示首钢的这个转型 啊，滑雪医生的这个神人员的准备，装备的准备，药品材料这些耗材的准备，都是要提前很早就开始做工作了。 通过这个三年不断的这个培训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是一年比一年好。 他们用影像留下最好的冬奥记录。 北京文艺广播今生今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中国滑雪医生纪录片导演尹思义。 北京文艺广播今生今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双奥银牌的导演孟小诺。 我是纪录片山里娃冰球队的制片人钱丹丹。 今生今世，走进冬奥题材纪录片广播节目展播。 那天刚下完雪 哦，有一些有哦， 它就特 通透， 就 太漂亮了， 特别通透。 欢迎继续收听《今生今世》，走进冬奥题材纪录片广播节目展播。我们接着跟随导演魏佳彤一起分享纪录片《为奥运而歌》的幕后故事。 我们提到合唱，你说熟悉吧熟悉，你说陌生吧陌生，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参加过什么合唱，可能就是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在班里，那个有的时候都是齐唱，都不是合唱。 对对对，齐唱。 齐唱。但是我们能想到很多，如果你对影视感兴趣的话，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很多剧情类的东西。我们一说到合唱， 啊，所有的影迷都会说《放牛班的春天》啊， 是。 然后老一点的观众呢，就会记起来《哆来咪》这个音乐之声， 哦 啊、音乐之声，音乐之声，因为是孩子嘛，什么完美音调啊，《修女也疯狂》啊，只要能想到的合唱类的这种合唱题材的剧情片。里面都是那种就是励志的东西更多。 是的，确实能感觉到，因为我觉得合唱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艺术形式，就是你每个人真的投入其中的时候，你确实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的，你就是能听到集体这种大家在一起共同的从你的胸腔中，从你的口中这么着唱出这个旋律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有就是感染力的这种，你是能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共鸣，对，然后你就是觉得那个声音会回荡在你耳边，然后回荡在你心里，真的是能感觉到就是你所唱的旋律它带给你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就包括这个奥林匹克颂，其实它的歌词主要就是歌颂就是这种运动拼搏向上的精神嘛，有一种就是说的夸张点，其实是有一种神圣感，确实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些是就是你在合唱中是其他地方不能感觉到的，比如说你自己独唱，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感染力，我是这么想的。 之家，我们就要唱奥运歌曲，这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团的 logo 和标签，所以呢这一条线我们也一直守着，所以作为保留曲目，然后我们的这个演唱主线和一些我们的这个丰富曲目的线全方位的 更多的人，我们刚才说他们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完成合唱，但是反过来说不管是哪个合唱团，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声音，但是你不能忽视的他们是每一个个体，在强调统一一致性的时候，恰恰不能忽略的就是他背后他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是的， 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不同的一面，他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特征，就跟高矮胖瘦一样。 是的， 我们在合唱里面我们发挥的是他们一致性的部分，但是你看那个合唱团背后他们在生活当中挥洒自己的东西的时候，特点不一样才更可爱。 没错， 是吧，你说的几个人那个特点不一样， 对，他们性格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其实他们只是在这件事上很有热情，我觉得他们私底下其实性格真的是千差万别，然后有比较细心的耐心的，还有比较雷厉风行的，这种其实是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也非常的，就是我非常认同，就是说人类的多样性其实组成了这世界精彩，包括合�唱也是，你就是他比如说三十个人合唱，然后他是不同声部，但是他跟每个声部出一个人，然后你把这声音复制三十次还是不一样的。对，就是他的音调啊，然后包括他自己音色上，然后我觉得是这种就是多样性的美妙，然后才构成了这种世界的这种和谐和共鸣。 播出之后你会再看他吗？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新的一些感觉吗？对你创作本身有没有影响，有没有这种触动？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其实我之前拍的片子就相对来说就是个体比较多，然后像这种其实它是一个展现的是一个大的群体的这么一个组织一个活动，然后他们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前进，其实是非常感染我的。然后包括就是我之后然后也是会去考虑就是刚才说的这层，就即使是好像是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但他们其实每个人之中也是有他们各自的精彩，然后正是有他们各自的发挥，然后所以才能让这个事情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就是成功，这样子。 以前你拍过关于奥运题材的东西吗？ 之前就是有拍志愿者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奥运的这种人物啊，然后奥运的建筑会比较多。我之前就有拍过一个滑雪战队，他们是一群奥运专业的志愿者，然后他们以后可能还会在冬奥会成为这种裁判，他们在就是雪上为运动员服务的这种情形。 这是冬奥题材的？ 对，冬奥题材的，然后其实也是冬奥的这种储备军嘛，储备力量。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现在已经报名了冬奥会的志愿者，比如说第一位他报名2022年冬奥会的志愿者，还有大学生，然后还有这种残疾人，然后就是第一位他们当时就是积极踊跃报名的。 所以其实你对奥运这个题材并不陌生了啊。 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地方，跟你以前的作品啊，跟你以前拍摄的很多片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片子它其实是属于人文性比较强，就是你更多的你是要让观众看到他们在其中，然后你要体现他们那种精神，能让观众感受到他们那种信念感。我觉得这是比较吸引人的点，因为你真正能打动人的就永远是最真挚的那种情感。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你呈现在荧幕上的时候，其实那种是骗不了人的。然后其实包括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以后有什么影响，其实我现在在拍就是冬奥奖牌，2022年冬奥会奖牌，然后其实它也是有设计团队和制作团队，我是分这两部分在拍。其实你也能是感觉到他们就是团队中，他们既有分歧，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共鸣和和谐。就是我觉得，其实这种和谐也是咱们这次冬奥会然后要体现的一个主题，然后是一种天下大同。因为就我拍那个奖牌，它就叫同心嘛，同心奖牌，就是我觉得也是这种在世界这种疫情情况下，然后就是全世界人民就更应该有一种团结的精神在。 他们从北京出发，讲述每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他们在沃土耕耘，收获守正创新的丰硕成果。我们探访优秀作品的台前幕后，我们用声音记录佳作如何诞生。今生今世，2022年，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晚7点，欢迎收听。 你以前对合唱、对音乐了解有多少？ 我就是那种只有在小学、中学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当时也是我们高中，然后金帆合唱团，就是女中音，当时也是会有一些在外国游学的这种活动，但是后来就是大学之后或者是工作之后就没有这种机会再去参与合唱的这种，然后所以其实看到就是这些年龄相对比较大的，然后团员还在唱，我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真的可以重拾起这个爱好。 也就是说，对合唱至少你是了解的，所以对音乐的这种了解，或者对合唱本身的这种认识哈，这些对你拍这个片子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就或多或少是有的，包括其实在前期中，然后你能更好的体会他们那种音乐就带给你的这种感动和震撼，然后包括后期其实也是，就是你会有一些他们这种音乐上的困难，然后你会更好理解，然后还有就他们这种谱子上的呀，然后你就会能够更好的认知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有学一些乐器，然后在拍他们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很多年没有弹奏乐器了。 什么乐器？ 就是之前学过钢琴和长笛，然后就觉得人家团员们就是隔了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你再捡起来，其实你还是能演奏的，你还能想起当时就是弹的它的时候悸动。其实我觉得弹奏乐器确实是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就是说，一个纪录片的创作者不能说他拍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题材他都要必须那么懂，可是了解涉猎本身它是会对创作带来很多很多帮助和益处的，对吧？ 没错没错，我觉得如果你了解的话肯定是更有利于你去深入这个采访者的内心，然后你去挖掘他一些就是深藏在心中的这种情感吧。然后我觉得即使不了解，其实你也可以就事先做一些功课，然后这样也是有助于你去更好的呈现这整件事情。 你第一次去接触他们前期的这个采访包括后面拍摄完成，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这个成片出来？ 我是3月初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团员，然后其实成片是在4月中旬，就前后大概也是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包括其实后面有不断的一些调整啊，然后一些细节上啊，就是大家都比较精益求精， 最后就是出来的片子效果也是就是大家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嗯， 刚才你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你说有的时候剪片子会到一两点，这可能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说应该是常态是吧？ 就其实确实你有时候也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把这个工作时间稍微提前点，但有时候就是会修改意见啊，或者是你自己需要的东西你就到哪儿了，你确实是就随性而来，你就是要剪到那么晚。 但其实你真的剪的时候你是不累的，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但过后会累。 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是否遇到过瓶颈难题？ 这瓶颈还是一个接一个。对，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它是过去的事情，然后你需要追溯这个事情的话，但是你又没有相对应的影视资料，然后影像资料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太好呈现给观众的，因为你这么讲就是是能听懂的，但是如果你就只是看着画面然后没有对应上，然后其实是不太好理解的。对，然后这方面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就是在一些时间的协调上吧，因为他是合唱团嘛，就各方面团员这方面要协调，其实也是跨比较久，因为他们是一周排练一次，然后其实也要分几周来完成这个事儿。 这个比拍比如说一个个体，有人说单人的一个纪录片， 对对对， 或者说以一个人为主角的，那他可能就这个就复杂的多了。 对对，是这样子。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克服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困难吗？ 好的方法，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能够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到就当时的材料，当时的一些资料，包括照片啊，包括就是你可能当时的一些留存下了一些新闻的一些视频。然后其次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意向性的镜头，或者是说你的采访对象可以就是去做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这样其实观众也是可以理解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生今世，本周我们走进的是冬奥题材纪录片《为奥运而歌》的幕后，我们采访到的是本片的导演魏佳彤。魏导是一个95后的姑娘，而这次她拍摄的对象是团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奥运之家合唱团。一段时间的采访和拍摄后，她感受到了奥运之家家的温暖，或许这也给她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而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的可能正是我们传承的奥运的精神。 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你曾经就是跟他那么相处那么频繁然后那么亲密的人，然后你可能就是以后就说实话就你有机会的话没机会就再也不会见了。然后就尤其是我觉得这两年做片子接触了很多这种采访的人，有时候他们会在底下给你留言，就说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就觉得确实像我们这种你可能一年要做几个片子，然后接触不同的人，然后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段比较浓墨重彩的一个经历，然后就是拍摄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或者是有机缘吧，就大家如果能联系能够再见面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其实跟冬奥题材相关的作品有很多了，你自己都在冬奥题材里面不断的在拍东西， 没错， 当你真正看到冬奥会开幕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这些人？ 我觉得是肯定的，你可能不会说刻意的想到谁，但你看到某个细节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哎，这个人曾经跟我提过这个运动啊，然后这个人就是他可能就在这个场馆做志愿者，我觉得是会有这么一些想法，然后是非常奇妙的应该也。其实是我们其实做大量冬奥前期的工作。 当你看到冬奥会开幕式奥林匹克颂唱起来的时候， 对，虽然不是他们在那唱，但是每届就开闭幕式都会奏这个歌嘛， 对， 肯定会想到他们。 我们再次感谢魏佳彤导演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接下来在广告之后，今生今世今天的下半时段里，我们就将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为奥运而歌》的音频版本。听过了主创的分享，我们一会儿共同感受一下这部纪录片究竟是如何讲述这个合唱团为奥运而歌的故事。此外，2022年1月13号下午，也就是下周四的下午，由北京广播电视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文艺广播承办的“听北京看中国”今生今世年度主题沙龙活动将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那目前呢，我们正在招募听友参与观摩和录制，也欢迎文艺广播的新老朋友前来相聚。

就这样呢，有一天我说我们成立一个合唱团吧。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水立方合唱团也圆满完成了他们助力奥运的使命。但这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奥运人始终难以割舍对奥运的情愫，在2013年重聚在一起。短短两个月时间，49名曾经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注册的工作人员正式组成奥运之家合唱团。 当时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召开筹备会议的时候呢，团友们都来了。奥运会已经过去几年了啊，大家都很怀念这个伟大的这届奥运会。而且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我们6点开始训练呢，奥运战友呢都从北京市的4面8方各个单位呢赶到这儿来，非常兴奋。是冬天，外边正好还在下着雪，我记得在练的时候，晚上我们练到8点半，大家都坐在这儿，高兴的拿着谱子在这儿唱。 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团员们将当年服务奥运的热情再次投入到自己的歌声中。在合唱团成立一年后的2014年8月8日，他们迎来了第一次为北京申办冬奥助力的机会。 当时我们身穿2008年的红色的奥运服，大家站在上面，好像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场景，当时在舞台上那种兴奋，能为冬奥会去做事情。 要用更多的歌曲唱响奥运，普及奥运，是奥运之家合唱团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而首次参加助力申冬奥的大型活动，更让团员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但是唱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奥运歌曲太少啊，太少怎么办呢？这有的团友就拿来一份谱子说，哎呀，咱们要唱奥林匹克颂就好了。 125年前，在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雄壮激昂的奥林匹克颂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自1958年奥林匹克颂被确定为永久性奥运会会歌，从此以后，在每届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都能听到这首古希腊乐曲。然而，奥林匹克颂原唱为古希腊语，共16句歌词，歌曲全长是3分钟。语言是摆在全体团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奥林匹克颂3连音、16分音符、变化音、装饰音频繁出现，音准技巧是第二道难关。能够用希腊语完整演绎奥林匹克颂，对于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业余合唱团体，而且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的团员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演唱奥林匹克颂的想法只能暂时搁浅，但这首歌却像种子一样深植在团员的心里。2014年，奥促会颁布了10首优秀冬奥会获奖歌曲，这为奥运之家合唱团提供了新的演唱曲目。合唱团员们将冬奥会歌曲《踏雪寻梦》和《心愿》唱响在街道排练室，也唱响在音乐大厅，寄托了对冬奥会的美好祝福和无限期盼。2015年7月31日，奥运之家合唱团的50名团员参加了由北京奥促会举办的北京奥林匹克音乐周，他们在鸟巢文化中心共同见证了北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双奥之城的历史时刻。 北京，当时我们指挥带着我们走上了舞台，我们高唱我和你，我和你啊，唱这首歌曲庆祝冬奥会成功，同时我们还唱了踏雪寻梦啊，庆祝我们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这些亲身经历过2008年奥运会的合唱团团员们，希望能用自己的歌声伴随着北京奥运的脚步，延续着自己与奥运的情缘。 作为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常务副团长，张平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 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除了日常练声，他还重拾起钢琴弹奏的童子功。 因为合唱呢，主要的问题就是音准，还有节奏，最后一种对音乐的感觉。所以钢琴的那种美好的那个声音和谐的那个音色呢，我就特别喜欢。 我每天都要坐在这儿而谈一谈。 深受在部队乐团担任指挥的父亲的影响，张平从13岁开始学习演奏手风琴，8年学习乐器的刻苦塑造了张平执着的性格，而感受音乐的美好则融入了他的人生。 因为唱歌呢，他那个发声看不见摸不着，每个人的那个构造还不尽相同，大家要找那个声音，所以需要大家风雨无阻的坚持的练，找自己最美的声音。 每到一周的排练日，张平总是早早出发，带上合唱团的歌谱，提前半小时到达活动现场，等待团员到来。李磊是奥运之家合唱团的第三任指挥，2017年来到这支合唱团，是执棒这支合唱团最长时间的一任指挥。李磊的本职工作是教师培训，偶然接触到这支爱好者性质的合唱团，从此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当时呢，我是作为北京文联的文艺志愿者，然后来到这个团，来到这个团作为一个支援。想想这个也度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应该说跟这个团呢，我也是在共同的成长，也在摸索。 在一和一之间的“一”之间的那么一个音啊，打开，小心踩走。 奥运之家合唱团大部分由奥运人组成，合唱能力参差不齐。针对合唱团的特殊情况，李磊专门制定了一些声乐的训练方法。 就是针对他们有层级性的，我们每次可能这一个每周或者两周，我就练两条试唱曲，两条节奏，这样循序渐进。时间一长了，大家可以看到，哎，我慢慢的积累，有了这回头看，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在基础上我们打牢了，慢慢的，等在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曲子怎么变得容易了，是因为我们基础打牢了。之家，我们就要唱奥运歌曲，这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团的 logo 和标签，所以呢，这一条线我们也一直守着，所以作为保留曲目，然后我们的这个演唱主线和一些我们的这个丰富曲目的线，全方位的去打造一个团吧。 2年的强化训练，在李磊的细心指导下，奥运之家合唱团在演唱技巧和舞台表现力上有了长足进步。随着歌曲越唱越多，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举办的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北京奥林匹克音乐周以及各大音乐会上，都可以听到他们唱响奥运的旋律。2019年6月16日，在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第25届金华之声合唱音乐会比赛中，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奥运之家合唱团荣获老年组优秀演唱奖，在专业合唱领域得到认可，让所有团员都信心倍增。 获奖 响其实不是主要的，而是当时现场的声音反馈给大家，大家去听，他有了自己的辨别能力，知道自己，哎，我这个地方还有发展的空间，我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还可以唱得更好，我觉得是反而督促大家，又形成了一个助推力，让大家更有进步和这种成长的这种动力。 有人说，在宣传奥运这件事上，奥运之家合唱团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唱的合唱团。而随着演唱技巧和水平的不断提升，几年前曾深埋进每个团员心里的那首《奥林匹克颂》渐涌上心头。奥运之家合唱团希望成功演绎出这首歌曲，作为送给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的祝福。 其实这奥运对于我们来说，应该说是远超我们的实力之上很多很多啊！大家呢，因为这个，首先从视谱上来说，这里边大量的变化音啊，它的转调，包括很多的节奏的变化，应该说在我们以前唱过的歌曲里是没有的。 荣卫群是2014年提出演唱奥林匹克颂的团员，五年后全体团员和指挥共同决定挑战这一高难曲目，这让荣卫群感到格外振奋。然而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那个时候不对合唱了解很少，不懂，就认为只要拿谱子来我们能唱出来就行了，其实不知道这个曲子难度非常的大。这是这么多年，就从那时候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哈，就是越唱越觉得难度大，就是这样。 奥林匹克颂是历届奥运会开幕式必唱曲目，体现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庄严性。寻找到准确的曲谱唱词版本是保证演唱严谨的第一步，因为对这首歌曲的执着，荣卫群几经努力，终于按照惯例从正式渠道取得了准确的奥林匹克颂的版本。 我们就买了一套等于是五份嘛，所以就原始我们就靠这五份资料。结果拿到这个资料以后呢，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识五线谱，有困难，指挥就把它翻成了简谱，现在等于大家手里拿到都是这套谱。 有了原谱，第二步需要突破的是语言难关。荣卫群找到了团员胡素玲，胡素玲是团里为数不多能将希腊文歌词流利念出来的团员，但面对原谱中的文字，让他仍然感到有些吃力。 我看这个谱啊，就是特别费劲，就是我需要用这个放大镜啊，带着老花镜，用这个放大镜，我才能看清这个谱面上的那个。这小蝌蚪还好一点，关键是这个他这个希腊的词儿，他写的太不清晰了。 虽然有着深厚的外语基础，但遇到希腊语这样的小语种，胡素玲发现自己的英文技能难以派上用场。为了准确无误地教授大家，胡素玲从零开始研究每一个希腊字母和所对应的音标图，自学发音和书写。希腊语中个别字母写法相近，胡素玲为此也下了苦功。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用上了互联网了，找了很多希腊语发音有关的这个材料。当时呢我还在上班，我也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后来呢我就是这些都是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真是加班熬夜。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找了俩材料，发现它有不统一的地方，我得找第三个，就这样越找越多越找越多。 在学习希腊语的过程中，胡素玲发现希腊语的字母起初有26个，到现代演变为24个字母，古代和现代的字母发音也发生了变化。奥林匹克颂的歌谱脱胎于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而网上奥林匹克颂的视频发音与最初版本并不完全统一。 我必须要找一个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呢？原唱，我就坚定了这个信心了，原唱原谱啊，然后再结合我找的这些材料，那个求同存异，同的地方呢我放心大胆的去教大家，有差异的地方呢我就一定要把那原唱里边是怎么发音的给大家去做演示。 胡素玲自从接受教授全合唱团希腊语的重任后， 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就抓紧一切时间播放奥林匹克颂的原唱音频学习。 这是两三小节的，就是一半句。 但他却在反复聆听中发现了一个可能严重影响团员学习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我听那音频吧，听着好费劲，我越是想听明白的地方，它倒是一闪就过去了。我就把所有的这个音频就是分整句的，后来我怕整句的大家那个还是就是分辨不清，我就半句半句接啊，两三个小节两三个小节接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达到一个能够背着唱的，我自认为是听天比较准的程度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敢去教。 胡苏林这种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源于2008年服务奥运的延续。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对奥运的深深热爱，让他成功当选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 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然后跑火炬手的当天呢，高高兴兴、喜气洋洋的。然后这个现场呢是在中华世纪坛的北侧，然后我呢就是慢慢的跑了20多米，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13年以来，胡苏林一直珍藏着这支火炬，这支燃烧着神圣和希望的火炬，也承载了他对奥运的执着和向往。于是，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后，胡苏林立刻抓住再次服务奥运的机会，加入了冬奥组委的技术部工作。 这届冬奥会我是退休以后被返聘回来的，所以也是能够发挥自己的多一分的光和热呀，我也挺开心的。 为了尽快掌握这门完全陌生的语言发音，奥运之家合唱团所有团员都在努力。副团长曹丽特意找到母语是希腊语的留学生，为团员们进行远程辅导，逐字逐句纠正发音。 这个 Felix 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了，因为他学了一点汉语，总结了一些音跟中文的发音是怎么样接近的，每一个音发的都非常的夸张，夸张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到怎么发，就是他特别生动。 英语专业出身的曹丽现在是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副团长，他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部工作，担任奥林匹克教育四级项目专家。从水立方合唱团到奥运之家合唱团，曹丽一路随行。 我觉得对我来讲，学习奥颂呢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在车里放的都是这个音乐啊，我们的伴奏啊甚至这个希腊语啊，那么都跟着一起唱，一起学，一起练。通过这个合唱团呢，这个弘扬我们的精神，同时呢也了了自己一个梦，就是合唱的梦。 那个希腊语的歌哈，上节课的内容给复习一下，礼拜一 ，Sto Stromo Casto Palma， 大家跟我一起念啊，礼拜一 ，Sto Stromo Casto Palma， 唱啊，就唱这 个，一、二、三、四。 希腊语《奥林匹克颂》一共16句歌词，胡苏林将这16句歌词分解为31段音频，每次精学4句。经过将近2年时间的学习，全团47名团员终于可以流利地用希腊文读出《奥林匹克颂》，突破了希腊语原文歌词，但将歌词用准确的旋律唱出，对于这支业余合唱团同样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指挥李磊利用教授专业合唱团十几年的丰富经验，寻找到最适合奥运之家合唱团的方法。 就真是像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点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这个旋律难点，我们先把五线谱我们给它转成简谱啊，分解成简谱，然后分成几段给大家标注，包括气口，包括小节，给大家标注非常清楚。这样的话演唱起来呢，大家可以立刻能够找到要唱的声部，这是一个方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节奏比较难的节奏，我们单提炼出来加在我们的节奏练习里，每次我们单独去练。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组合作的形式，因为每一个声部里面都会有那么几个领军人物、骨干人物，我们是抓住这些骨干人物，我们先给教会练会，这个也是魔鬼式的训练。教会之后，再一带三、一带四，再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带其他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奥林匹克颂的日常排练活动不得不暂停中断。刚刚突破的语言难关和演唱技巧不能因为长时间停练而功亏一篑。团长王淑贤和团委会成员决定全体在线上完成奥林匹克颂的排练。 因为我们在年初已经定了目标，我们今年要把奥颂拿下，我们奥颂希腊语要唱会，要唱好，要能录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王淑贤2017年从岗位上退休后，在奥运群中发现合唱团招募新力量的消息，从小爱唱歌的他立刻报了名。而更吸引王淑贤的是，能与当年并肩奋战的奥友一起，通过歌唱的形式继续为奥运加油。 这是当年2008年奥运会时我工作战斗的地方。我当年是奥运村部的副部长，这个里边的一草一木，每个角落都会走到。合唱团呢，是以弘扬奥运精神、助力冬奥筹办为宗旨的。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奥运人的一份情结，也是一份责任。 2021年3月，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全体团员终于用希腊语完美演绎了这首奥林匹克颂，兑现了他们两年前的承诺。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一年之际，作为曾经的奥运人，送给北京2022年冬奥会最美好的祝愿。而今天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团员们也要送给他们的指挥李磊一份特殊的礼物。 2013年的3月份正式成立，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给任何。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本周今生今世走进冬奥题材纪录片广播节目展播，我们听到的为奥运而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养生堂，我们下周再会。 为了感谢指挥李磊和钢琴伴奏陈飞，奥运之家合唱团特意把两位老师的聘用日期延长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之后，希望大家能在一起为奥运而歌。正是因为所有人共同努力，一首高难度的奥林匹克颂被一个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业余合唱团体成功演唱，这个曾经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终于成为了现实。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他是卖家具的吧，他还有电器。 你说他是电器城吧，他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他是建材城吧，他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